根据统计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我国的社会保障卡的持卡人数达到了9.72亿人。在许多地方，百姓持一张社保卡就可以满足挂号就医、金融支付等多种需求。2017年，社保卡还将会继续实现全国一卡通，为百姓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。今天九六九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昨天是春节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假期结束之后，各地也都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。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预计，当日发送的旅客达到了1150万人次，同比增长了11.3%。全国大约有9420万人次选择了不同的交通方式出行。根据国家旅游局日前表示，2017年春节期间，全国共接待旅客3.44亿人，实现了旅游总收入4233亿元。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总量大约在615万人，同比增幅近7%。公安部消防局统计，今年春节期间1月27日零时到2月2日的12时，全国共发生火灾13796起，死亡39人，直接经济损失4463万余元。与去年同期相比，火灾起数下降了11.8%，死亡人数下降了26.4%，直接经济损失下降了54.1%，未发生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火灾事故，大型的活动场所也没有发生重大的火灾事故。 最高就回到

藏你，低头不说一句你，朝着灰色走去你，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你，低头不说一句你，朝着灰色走去你，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勇气浪漫却连失意沉默，一句一句都是谜，一记都清醒都独立，妄想都没痕迹，我们一生不肯慢慢窒息，你低头不说一句你，朝着灰色走去你，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你，低头不说一句你，朝着灰色走去你，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 想给你唱首歌，我想给你唱首歌，想给你唱首歌，唱首歌，唱首歌，我的歌好听，声音更温柔。想请你喝一杯，想请你喝一杯，只想请你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没别的要求，希望你能接受。野猫，小野猫，哦，喵喵喵！你走路的姿势真好看，真的真好看。我爱上你的时候就在今晚。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。房很大很暖，可以分给你一半。跟我回家 baby， 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。我的房很大很暖，可以分给你一半。

转眼又是一 相聚又别离，不见面时觉得会有很多话想要对家人说，而快要分别的时候又说不出来了。有的时候在火车站看到去送亲友的人眼里的那般不舍，才觉得相见时难别亦难。假期结束后回到工作岗位的你，即使再忙也要在新的一年多多问候家人和朋友，同时更要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时间。 怎么 么隐藏我的悲伤，失去你的地方，你的发香散的匆忙，我已经跟不上。闭上三年

我的手鼓纵情唱，

经典好时光。 春年华，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若你碰到它，我的自私慷慨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，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找些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已忘记他，一波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我过得很美满，你忘记他，一把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就这样吧。若你碰到他， 我们总是说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通常二月四号才是立春的正日子，但是今年却提前了一天。天文学家表示，三号立春比较罕见，上一次的发生是在1897年，距离现在已经有120年了，而下一次则发生在2021年。春天是离梦想最近的季节，无论此时你在哪里，都希望你沐浴春光，莫负梦想。 是麻醉，总会掉进迷惘深处。我 的爱已在乎时有时无，我的感情越来越模糊，此刻我已陷入深深恍惚，突然一首歌从电台传出，那歌声让我流泪，那歌声把我唤醒，伤心的人啊不要哭，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，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，因为我们生来孤独。伤心的人啊不要哭，我们都一样生来孤独，用你的微笑面对每一次心碎，因为我们生闭上眼睛，我依然迷茫，我的灵魂充满恐惧。此刻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，这辆穿梭光影闪烁，伴着轻盈的小雨和那歌声，我轻轻哼起这首歌。那歌声让我流泪，那歌声把我唤醒。现在我多想就这样离去，带着身上疲倦随风而去，化作一颗星星挂在天际，我会再次唱起这首歌。那歌声让我流泪，那歌声把我唤醒， 是中国爱心健康大使、青年歌手胡爱莲。新的一年2017年到了，爱莲呢也祝大家。